借钱钱没了，不借钱朋友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 感情没了。 如果确实他不是特别，他如果个人信誉确实好的话， 嗯， 他不会在乎说咱们借钱的时候签一个借条的。 是， 哎，嗯，还是要做到风险防控前置。 所以这个事情您就自己考虑吧。刚才的几位说都非常清楚啊。好了，那今天的非常感谢三位律师，一位是孙涛律师、安志军律师。